去，吹落一地繁华，唱不完无谓沉杂，唱不出多少岁月喑哑，伤心笑，开心泪，正相反如真勉强。进城市繁华，听不懂世事沧桑，看不完锦绣江山如画，前世有今生愁，再回首历尽风华。数不清几回无言，说不清几回思念，生生世世轮回，月圆月缺，江枫渔火对愁眠，孤舟陪残月，数千帆一岁又一年，笑谈往事随风飘远，昨日耳边私语都作烟云散，多少尘世流年都覆水东去，此我孤舟枕水而眠，夜半寒风冷却惊人眠。Thank you.